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副苦薯片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。左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打的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半耳边儿。 7.6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8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打柴的樵夫高彦平当着韩金虎的面练了一套绝艺，最后拿出个绝招来，把手一张，闹了半天攥着赞鹰。赞鹰是哪来的？叫韩金虎头盔上的。他觉得面前一晃，闹了半天这高彦平把这赞鹰给他摘下来。韩金虎一见是大惊失色，汗珠子淌下来。真高人也。韩金虎可没服过人儿，这回是心服口服，外带佩服，心说这么个打柴的他怎么这么大能呢？不是化妆改扮，其实啊他没猜对，这个高彦平就是个打柴的，很普通的一个人。他家里就住到南京管辖紫金山区。要说起高彦平家里的非常穷苦，就是母子二人度日。但要提起他的先人，那可是有名的。据说他是白马银枪高四季的后人。那高四季是了不起的人物，在使枪的当中人家也够一个创始人，但这是传说。到了高彦平这一辈上，家里就穷，父亲早不在了，就靠着打柴度日。那么说他打柴怎么那么大能呢？这里边有个原因，因为高彦平苦爱武术，利用打柴的机会天天在山里头连窜带蹦，他就练。有时候耍猴的，卖大力丸的，练武术的，要到了山村他是非看不可，看完回家就练。在几年以前，有那么一天，高彦平打完柴火了，往树根底下一放，他在这练习拳脚，蹦着的满身都是汗。正好有个人在这路过，这人就看着他，看完了，这个人扑哧一笑，高彦平有点挂不住了，收招定势，他一瞅面前站的是个老人。这老头跟一般的不太一样，就见他个头不太高， 挺大个脑袋，胡须飘洒过了肚脐儿，两只胳膊也耷了下来，能过磕膝盖，好像那大猩猩那前爪似的。但是这老者长得是慈眉善目，红扑扑的脸膛，一对眼睛是滴溜圆锃莹刷亮，在手里边拄着根拐棍。高延平看了看，不知他是干什么的，脸上带着挺不高兴的样子。老先生，你笑什么？老头说，我看你练得有意思，故此我一笑。有意思，您看我哪招练得不对，发招定式，如果有不到之处，您还能给我指点指点吗？老头一笑说，指点我可不敢当，不过我瞅小伙子你练这玩意儿，也无非是强壮身体，延年益寿，拿着战场这玩意儿不好使唤，这都是花架式。高彦平正年轻啊，那眼空四海，目无一切，听老头这么一说有点不服气。老人家，您说我这玩意儿是花架子，拿到战场不好使，那您给我练两招我看一看行吗？这老者这么一看明白了，面前这小伙是不服啊，心说也难怪，年轻人嘛，小马乍行嫌路窄，大鹏展翅恨天低，这玩意有棱有角，他不服人啊。呆的是呆的，闲的是闲的，给他练两招叫他开开眼。这位老者也是一时的心血来潮，把拐棍放下，长大的衣服款掉，在树林的前面一定是练开了。人家这一练把高彦平啊练傻了，哟，心说这谁的，这是个人吗？怎么身子这么快？开始练的时候一招一式看得很清楚，什么野马分鬃，什么罗汉醉卧，什么力劈华山，怎么叫孤树盘根，八仙祝寿，他都能叫出名的。结果老头越练越快，身形转动像霹雳闪电一般，把他练糊涂了。慢说叫名看都看不清楚，等老者练完了，气不长出，面不更色，往那一站，高彦平扑通就跪下。老人家，恕我眼拙，有眼不识泰山，得罪高人，死罪死罪，你老人家无论如何收我当徒弟，我要拜您为师。他耍开赖了，这老者怎样拒绝也拒绝不了，最后一看他出于至诚，好了，你叫什么名？我叫高彦平。你们家是干什么的？打柴的。我的祖上就是白马银枪高四季。哦哦，久闻大名啊，闹了半天你是老高级的后人，住了离这儿多远呢？不远，就在前面山环里，你能不能屈尊大驾到我家里看看？他拿起柴弹挑来，非架着老头上他们家去。老者觉着不去不合适，拿着拐棍跟他到家。没想到高彦平的母亲，别看出身贫寒，知书懂礼，对老者是毕恭毕敬，这娘两个把老头给感动了，最后终于点头答应教给高彦平的武艺。 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呀，一共交给高彦平五年，长拳短打，马上部下软硬等决议全交到他身上。到最后师徒分手的时候，老者一报名，闹了半天是当代的武林高手，常被飘然走左梦雄。高彦平一听，机灵灵打一冷战，怪不得老师这么大能耐，闹了半天是当代武术大师啊，我早就听其名，未见过面，怪不得我老师这么大本领呢。常被飘然走，临走的时候给他制定几条规定：一，不准采花盗柳；第二，不准利用这种武术巧取不义之财；三，不准助纣为虐去干坏事。别看为师我走了，假如你违背其中的一条，远在千里之外，我取你项上的首级。这叫严师出高徒啊。常被飘然走走了以后，高彦平每日除了打柴之外就练习武功，可巧朱元璋发出皇榜，他这才应征来见韩金虎。韩金虎高兴了，马上命人领着高彦平沐浴更衣，把自己那箱子打开，什么衣服好叫他穿什么。那见皇上，当洗完澡换完衣服，高彦平再出来，当时就俩样了，怎么叫人配衣服马配鞍呢？你看刚才戴个破草帽，穿着一身开花袍，满脸滋泥，那什么模样？这人露出本相，韩金虎这一瞅，哎呦，我这小伙长得真帅呀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高鼻梁，大嘴叉，面如美玉，怎么瞅怎么像个大姑娘似的，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，身前身后带着百步威风，看出来是个大将的坯子。韩金虎一想，从今以后我就把这高彦平紧紧地抓住，利用他对付长帽偏在料，我要有这么个好帮手我还怕他呢？赏着长帽动不动就欺负我。想在这他更加高兴，当日领着去见朱元璋和马皇后。朱元璋一看就乐了，心说这驸马不含糊，真把这闲人给找来了。当时也让高彦平练练武艺，练什么都行，高彦平练练马术，射射箭。朱元璋大喜，高彦平啊，你要能把这野兽叫出名字，甚至把他降住，为咱们大明朝要露了脸，朕绝不亏待于你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到了第二天，朱元璋升座采三殿，文武百官到齐，连长茂、于搞、丁世英、朱穆英、常胜、常林、小矬子、徐芳、朱深、朱永杰，凡是在朝的英雄全都参加了。这帮人是看朱元璋的哈哈笑，没想到韩金虎弄出个高彦平来。长茂在人群之中翻眼一看，门那小白脸儿那谁？田在彪一晃脑袋，不清楚。我你们谁知道？朱穆英说话，我听说了，这位啊自己报的名，接了皇榜，还练了武。听艾恩说有两下子， 是吗？冒你也得开开眼。 这帮小哥们记到心里，注意看着。就见朱元璋升殿不久，把瓦斯国的使臣黑铁虎叫上来。黑铁虎施礼已毕，往旁边垂手一站。朱元璋就说：“贵使者，咱们定的日期今儿个到了。我这块找出一个打差的樵夫，就能认识你这个野兽叫什么名字。”黑铁虎一听这事怪，打柴的都认得。你这牛吹的也太大点儿，当时脸上就带着不高兴的样子。陛下，咱可不能大言欺人呐！哎，咱们当面试验。来呀，把铁笼子推出来。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，铁轱辘压地发出声音，十分刺耳。就见几十名番兵推进一个大笼子来，往院正中一放。这笼子的大小跟一间房子差不多。就见这个怪兽在里边发出牛吼一般的声音，闷隆隆直叫，把这笼子撞的啪啪啪。黑铁虎看看，陛下，你不说有人能认识吗？您就把这位请上来，我要开开眼。好吧，料等片刻，来，传朕的口旨，选高延平上殿。选高延平上殿啊！高延平迈虎步来到殿上，跪倒在地施礼。草民参见陛下，万万岁。高延平免礼平身。你不说你认识野兽叫什么名字吗？是。现在野兽拉来了，你到下面看看，然后报上名来。遵旨。高延平下了殿，来到院子正中，围铁笼子转了几圈，没费吹灰之力又回来了。陛下，草民看完了，那你说这个野兽叫什么名字？回陛下的话，这不是什么其他的野兽，这是一宗马，名字叫一字末角赖麒麟。哦，好名，你怎知道？我听我老师跟我讲过，当初学艺之时，我老师给我拿了个白马图，在图的第三张就是这种马，因为它长的样子特殊，性情古怪，所以有赖麒麟之称。因为头上有独角，故此叫一字末角赖麒麟。你看人家说的有鼻子有眼儿。朱元璋问黑铁虎，他说的对不对？我黑铁虎还真没词儿了，心说行啊，朱元璋真有办法，手底下真有高人，就这打柴的就明白这么多事儿。这可不行，陛下，方才您骗我可不对，朕怎样骗你？我这位怎么能是打柴的呢？这个我不相信。贵使者，你相信也好，不相信也好，确实是如此啊。他有天大的能耐，当初我们没有发现。陛下，咱这办行不行？他既然认识叫一字末角赖麒麟，他敢不敢进笼子里给降住？他要能把他降住，我们从今以后照样进宫。朱元璋点头，问高延平，你敢不敢？草民愿意试一试。好，这高延平真不含糊，甩掉长大的衣服，把腰里的带子嘣嘣嘣连紧几扣，摁摁帽子，提提靴子，高往袖面 来到炉子前进，有个番兵拿着钥匙把大铁锁打开，嘎嘣，哗哒哒哒哒，把铁门拉开。高艳平迈步进了笼子，他就把铁门给锁上了，怕那野兽出来。咱们单说高艳平，迈步这一进来，这赖麒麟可不干，一瞅有人贴近他，闷楼一声叫，把脑袋往下一低，利用这只毒脚奔高艳平这身子就撞来了。那要撞上还好得了，就见高艳平双脚点地，身形往空中一纵，这一脚啪撞在铁笼子上，没撞着。高艳平刚落到他身后，他扬起后蹄子砰就一撅子，艳平又一闪身，又没等着，一人一兽在笼子里就站在一处。你看这野兽不会武术，他有他本身的能耐，连撂蹶子再晃脑袋，要没有特殊的本领，你是躲不开的。尤其地方也狭窄，就见高艳平左躲右闪，上蹿下纵，身子跟闪电一般。朱元璋扶着龙书案，扒着脖子看着，不住的叫好了：“啊，好，高，高的很。”韩金虎往前凑了几步：“陛下，这个人要重重的加封，将来可是咱个帮手。”“那是自然。”朱元璋就拿定主意了。正在这时候，就听见底下一阵喧哗，哇，开了不得，把朱元璋吓了一跳。瞪眼看时，就见高艳平窜到赖麒麟的后背上去，一只手抓住毒脚，一只手把拳头抡开了，对准赖麒麟的两肋、后胯和两腮，抡拳便打，啪啪啪啪啪，打一拳他闷喽叫一声，打一拳他叫一声，最后终于把他驯服了。高艳平往跟前一凑合，他浑身都哆嗦。艳平一看差不多了，这才让把铁门打开，二次来见皇上。朱元璋大喜，问黑铁虎：“贵使者还有什么话主？”黑铁虎是满面是汗：“高，太高了，我们是彻底的服了。今后照例是年年进贡，岁岁朝臣。”说完了，一溜烟他走了，惹得文武百官哄堂大笑。朱元璋当时传旨，把一字末脚赖麒麟就赐给高艳平，如果你能驯服好了，就给你作为脚力。另外当众公布加封高艳平镇国大将军之职，这可是破格利用，一个打柴的樵夫平地一声雷，当了镇国大将军。但是你有能耐又敢对机会，你不服气也不行。高艳平谢恩是更换朝服，这换完衣裳再一看又不一样，金盔金甲，外头蟒龙袍，腰扎玉带，悬着宝剑，真好像天空下的二郎神差不多少。朱元璋传下旨意，在光禄寺大排宴宴，给镇国大将军贺功。贺完功之后，又告诉他在南京是夸官三日，他要大战野人熊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